不连阴宅起家吧，立正烧了驸马的人，驸马七十余万天家也不保存呐、我呀此时不能不心痛，男人 观众的掌声。我下来再演唱一段严派名句《让徐州》里面的未开言。

常感谢观众对我的热情鼓励。下面呢，我再给大家演唱一段《空城计》。 Oh,

啊啊啊啊啊 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马派名剧《三娘教子》选段。 来细听

心口腹中。 谢谢大家，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西派的代表剧舞《二堂舍子》。

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《上天台》中三演，姚皇兄休得要告辞归林。 姚皇兄休得 再一次感谢大家，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王里了龙书案好言奉进。